家人还亲。 奶奶你是我最亲的人。 真的是啊，所有的这些我们都期待各位回忆一下好不好，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长辈是一个，也有可能是你的平辈甚至是晚辈哈，就好比说这个我自己的什么表弟表妹 表姐 每个 表哥是， 哎，还真没有比我大的。嗯，我全是家里老大啊、哦、然后我就看着他们谁淘气啊，谁小时候欺负过我， 对，你最喜欢贴个什么什么标、啊、 之类的， 站在那儿说你 真是啊、嗯、我们一会儿全都来聊一聊回忆一下好不好。这边先看到一个宝姐姐的，我必须要先读一下。嗯，她说我喜欢表哥 因为帅呀、啊、 因为他帅呀 啊 小时候爬树给我摘槐花树树花吃啊，带我去赶集还背着我，哎，那时候我所有的淘气被骂都是他背的锅。现在都60岁了，我们都还记得彼此，是不是还鸿雁传书呢偶尔啊。 真的是、哎、这首告白送给表哥，送给宝姐姐的表哥哈、嗯、能有这样的表哥真的不错。嗯，我是不是一个称职的表哥，应该自己好好的反省一下。 你是 啊，一会儿聊啊。沈以诚告白。 唱歌悄悄摇落，檐下垂铃听风吹过，为何迟到了海边的烟火。今晚的我稍许笨拙，粗心丢了下的线索，可你只是笑着，眼角处却有流星闪烁，好想去捕捉最灿烂的那颗，因为你爱上整个夏末，我开始迷上你暖暖酒窝，你和我光脚并排着坐，天南地北什么话都说，我的小心思比你想象的还要多，笑到你却是怪骗我，合上双眼偷偷吻了我耳朵。垂铃听风吹过，薰衣草开满远处的山坡，浪漫不用太多承诺，只要能扑你怀里躲，连指尖的触摸都当作最甜蜜的糖果，相信你懂我爱撒酒的寂寞，因为你爱上整个夏末，我开始迷上你暖暖酒窝，你和我光脚并排着坐，天南地北什么话都说，我的小心思比你想象的还要多，自己都难捉摸，没想到你却是怪骗我，合上双眼偷偷，因为你爱上整个夏末，我开始迷上你暖暖酒窝，你和我光脚并排着坐，天南地北什么话都说，我的小心思比你想象的还要多，自己都难捉摸，没想到你却是怪骗我，合上双眼轻声说你爱我，蝉鸣消去的时候，想和你一起数着满天星座，安静的被星光包裹，蝉鸣消去的时候，想和你一起踩着浪花吻落，有最幸福的轮廓。 沈以诚的一首告白啊， 在这样天气听非常的舒服，就是深入夏花说的 没错，更温暖一些，我们通过声音的温暖、我们通过音乐的温暖，能让我们把自己小辈儿裹得更紧一点哈。这个聊一聊关于那些亲，你刚才提到什么表哥嘛、对，然后我算是因为家里边都是老大， 弟弟妹妹 都是第一代，然后这个我也是算是个所有的这个孩子里边的老大。小时候呢虽然也有自己的脾气跟这个各色，但是我之所以对于小孩的动画片，不是这个小女生爱看的动画片啊，是美少女战士啊啊，各种跳皮筋啊、这种那么的了解，花仙子、 我还问王维呢，我说我没看，王维说我看过，不就是那花仙子，就那个好多花花花瓣一个愿望一个 掰着许愿的那个。 我说你太记得牢了， 都是源于陪自己的表妹啊、对，然后其实表哥如果有一个自己的妹妹的话，你能体会到那种照顾别人的幸福。对，然后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表妹的性格乖张一些，然后张狂一些的话，基本上也从小表哥都是当受气包的、他刚才说的那一个背锅、特别的理解， 背锅、 背锅都是好事儿，你知道吗、 没让你真的当那个锅， 对，没让你他拿着锅就拍你，就不错了啊、我小时候基本上就是被表妹这一直骑着长大的，不是背，而是当这个小马驹儿、对，骑在你背上，扯着你头发，当嘚儿夹。 开心起来，这样不开心说来你跟我玩花仙子，来我们变身 真的 美少女战士， 可玩吗？所以想想也是其实蛮有趣的一种成长经历哈，很单纯。然后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这个朋友们的留言， 有听友就说了，我最喜欢的亲戚啊、就是我都毕业了过年还给我压岁钱的，我假装不要，哎不要，阿姨不要，叔叔不要，把兜撑开着。他们都说哎拿着拿着还是个孩子呢、 哎呦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时候把我们当孩子看的这些人会就给我们包容或者给我们红包啊，说的就其实特别会让我们觉得幸福。 对， 因为真正大学毕业了步入社会了，那会儿更是需要一些关怀。我们曾经也聊过一期话题，对， 精神上需要更多的关怀， 就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回到家以后别人给你营造这种氛围的时候，我觉得挺幸福的，就是一种不愿意长大的那种很简单的快乐，是不是？ 对，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叔叔，就是那个时候给红包嘛，爸妈说少给点、少给点，他说啊知道了，给个500啊，夸给你2000，收着啊，我给了、 就是、 我就给了500， 太快了， 太好的叔叔了。 这样的叔叔再给我来一点还来得及吗？萧煌奇，简单的快乐。 看别人有什么，忙着追求别人的美妙生活，以为拥有就能得到快乐，汲汲营营却总感觉少了什么。偶尔抬头才发现天空比想象大很多，快乐并没有像你想的那么难追求，我开始学会了过简单的生活，用爱去看世界，问自己要的是什么，因为多了一份心，感受的别多，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寂寞，我开始学会要简单的快乐，用爱去感受着每一天所过的生活，因为多了一份心，什么都对了，一个人也可以自在享受简单的快乐。是羡慕别人过的生活，忘了自己也可以有很多选择，时间不会为我们停留，比想象快很多，爱情并没有像你想我开始学会了 还是学会了过艰难的生活，用爱去看世界，问自己要的是什么，因为多了一份心感受的变多，就算累了心也还是慢慢 给你十万安全感， 嗯， 来自王胜男的一首歌曲啊。很多时候我们这身边的一些亲戚会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快乐感，嗯，也会给我们带来相应的一些安全感哈。来， 尤其当亲戚很多的时候， 嗯， 看到费劲的留言哈，说这个话题让我陷入了沉思，再次向我的大姑、二姑、三姑、四姑、五姑、大伯、小叔啊、大舅、二舅、三舅、四舅、小舅、小姨说一声，我爱你们，也爱你们的另一半，也爱你们的孩子，也爱你们孩子的另一半，也爱你们孩子的孩子。总之，咱们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哎呦，太开心了！就看到这种留言，你就能够画面当中不断的闪现，因为我们家也属于那种家里亲戚比较多， 嗯， 然后虽然不能像他这样灌口的那么夸张吧，嗯，就是什么大姑、二姑、三姑、四姑， 没到那年龄， 对，但是如果大舅、二舅、三舅、四舅、小舅，哎，这些就多了，对，包括小姨什么之类的， 嗯， 也确实是同样的话，一直这些年， 嗯， 没有来得及跟他们说，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真的是，但是见面的时候，就那种开心的程度，其实，在我们的心里，刚才这些话就像念咒一样的，不断的在重复， 嗯， 哈， 嗯， 确实特别的快乐。然后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磕磕碰碰、小摩擦， 嗯， 但是这些事儿基本上在亲戚每年见面的时候那都不是事儿，更何况大家常见面啊。 是， 这种情况我觉得有些时候也不分什么南北，这可能就是一个家庭的氛围习惯的使然的哈。 是的，没错，嗯，在我们南方，比如说上海，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家庭氛围没有那么热络，没那么多人啊， 嗯， 但是比如说我有个姑姑，姑就对我特别好。你要小时候去姑姑家住，我爸有时候上班把我放姑姑家，那个时候小不懂事，有那种金币巧克力，你知道吗， 嗯， 我和我姐想要抢，我们就要抢那小的精致的，其实应该抢那大的才好吃嘛， 真是，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抢小的，然后抢不过我姐姐，我拿了块大的，特别不高兴，睡着了。半夜我爸来接我的时候，我姑姑说来给你换一个小的，你拿走， 好好啊， 就这个画面我永远忘不了，就是姑姑想着要满足你，嗯， 小孩子真的是，你对他好一次他真的能记一辈子， 记得一辈子， 对不对？所以小孩再怎么讨厌， 嗯， 你也别没事数落人家，是不是， 嗯， 有些朋友这边就提到了说有一些亲戚那见面以后问东问西的， 嗯， 是吧，然后各种还数落你的，这些算了吧， 远离一下吧， 各自快乐好吧。 风雨让雪飞扯平了，雪烟和永远走散了，有些事不是你我能够选择，舍不舍才有得不得，回头看这一路蜿蜒的旅程，心跳在何处停着了，和平的分手才是痛不欲生，没有伤口的伤最疼，说好了分开了，不哭了，各自快乐，我们都长大了，别再拉扯，成熟的人不会因为爱情而失眠受困，这些道理我都认，已经是人爱走了，心空了，缘分了，而你笑了，这一切值得了，遗憾什么，如果流点眼泪可以成全你幸福人生，我的心疼不疼，心痛不心痛算什么，却拼了，只能永远走散了，有些事不是你我能够选择，舍不舍才有得不得，回头看这一路蜿蜒的旅程，心跳在何处停止了，和平的分手才是痛不欲生，没有伤口的伤最疼，说好了分开了，不哭了，各自快乐，我们都长大了，别再拉扯，成熟的人不会因为爱情而失眠受困，这些道理我

刻又害怕自己不够优秀，也曾故意捉弄把你挽留，我的小朋友、哦哦、每次见你都有熟悉感受，就算记忆出现了缺口，再见你还是想不顾一切守候。 的时候就这些长辈 就回到了自己的小朋友的时代， 嗯，给我们的一些关怀关爱啊，什么样都有。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有就是不喜欢， 嗯， 也包含其中，所以大家都会提及。 我看到有一个雪孩子说了，说我就受不了过年过节来你家住的亲戚太麻烦。 我觉得这对，这就是还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嗯， 对。然后有一些家庭他真的是能容得 下，天生好客。嗯， 对，真是能容得下人在这儿一住住挺长时间。 嗯， 就我是属于那种说比如家里真有地儿， 嗯， 啊，这您一间屋我间屋，爸妈一间屋， 嗯， 就是怎么着大家一块住着其实没什么。 嗯， 那一段时间也挺有新鲜感，最重要的是家里有人气儿， 新鲜感， 啊，对， 这词儿对。嗯， 是的，要不然天天就是跟爸妈面 对 面的， 对， 每天就说你怎么又亲妈啊挺烦的啊。但是有一些可能我觉得我还接受不了，但人家家也可以做得很好的，就比如说家里的几个孩子， 嗯， 表姐表妹什么之类的，全都挤一张床上，从小在这家长大。 嗯， 哎，自己家比如说就突然姐姐可能上学离学校这边离学校近， 嗯， 啪住进来了， 嗯， 妹妹也要上学了，学校也离这家近， 啪住进来了 以后，仨人挤在一张床上打打闹闹那么长大， 嗯， 我可能接受不了啊。 嗯， 我就觉得说这太挤了，何必呢。哎，但是人家家那么长起来以后真的就亲的跟亲兄姐妹 关系还特别亲， 啊，特别好哈。 对，但有的人可能受不了，比如说有的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嗯， 或者说很洁癖， 没 错，就不希望你在我面前跳啊蹦啊，然后你跳完的东西我还得给你再收拾收拾， 可不是， 这个床我还得再给你铺平了，完了你又跳上去了，你说我得多烦。 嗯，包括有些时候，嗯，你比如说就大家有人习惯出差的时候同屋住个人，互相有个照应还能聊个天。 不，有的人就说这钱我出了，不能让他住钱。 像我恨不得自己掏腰包，不行，我必须得自己一人住一屋。 就是 啊， 嗯， 就第一天大家在一块有工作的时候需要沟通好没问题， 嗯， 工作完了第二天还有个闲的这么一天，抱歉我自己出去找点住的。来这边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庄心妍，爱的像个小朋友。 最初的一小口温柔在胃里融化的无忧，一块块一口口一点点吃透，有没有什么能长久，有没有什么能保 留，无限期无理由无条件拥有，最后的一笑杯红酒，那很久却开不了口，不舍得不愿意不想要放手，总是会从最初渴求发展到最后变迁就，还有谁还记得还说过不丢，谁还不曾爱得像个小朋友，执着的抱在怀里不撒手，以为撒娇卖萌哭闹放大招就能得到宠你的笑，谁还不曾爱得像个小朋友，笨拙的不知道怎样才好，以为那自己喜欢的去讨好就能得到爱的抱抱抱抱，笑杯红酒，那很久却开不了口，不舍得不愿意不想要放手，总是会从最初渴求发展到最后变迁就，还有谁还记得还说过不丢，谁还不曾爱得像个小朋友，执着以为撒娇卖萌哭闹放大招就能得到宠你的笑，谁还不曾爱得像个小朋友，笨拙的不知道怎样才好，以为那自己喜欢的去就能得到爱的抱抱。 爱的抱抱， 爱的抱抱。 长大了以后，其实我们更多时候也需要拥抱，所以经常看到有那些活动 free hug、 嗯、 免费的拥抱，曾经就试着还真参与过 一回。陌生人吗？ 陌生人，对。然后那会儿是在西单广场上、嗯、我记得是一个冬天真的特别冷的时候、嗯、当时可能心里面也是在上学的时候有一点小小的自己的惆怅、 嗯、 真的就是陌生人在你最需要脆弱那一瞬间抱一下，心里会觉得暖暖的。 有时候你这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 对，没错、嗯、这是一种温暖。然后在家里聚会的时候见到家里亲戚， 那更得抱抱了，那叫熊抱。 年几个月，对，过去又冲上去，啪一抱，哎呦，那一下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热情跟安全哈。 是有些热情的小表妹直接跨你身上啊，表哥，啪，就是你得搂住他。 对，然后表哥的拐都飞了，然后那边就得赶紧下来，没看你表哥的腿还打石膏呢吗？哎呦， 表哥，你的尾椎还好吗？ 太可爱了。然后马上又进医院，另外一条腿打上啊。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大家的留言。您小玩说、 嗯、 老家的亲戚啊至今认不全、 啊、 名字和人很多对不上号， 太多了是吧。 但真的是村里的人一家有事儿全村帮忙，特别的齐心。 嗯， 不喜欢的亲戚就是奶奶那边的啊，我爸的表弟 啊， 就有些时候这个家里关于资金上的一些往来、 嗯、 这个做的确实的不厚道啊、嗯、也不去撕破脸，但是没办法，心里就是觉得是一定什么样人都有的， 小孩挺实在。嗯， 再加上我觉得真的是好像福建啊什么广东那一带他们都是这种一个村儿，亲戚都是按族谱来的， 嗯，都离得非常近， 就有点像电视剧里边我们看的围村、嗯、是不是每家有祠堂那一种。哎，那些确实有一些离得近的可能走得多、 嗯、吃饭还是在一块儿。 哎，对，然后有些离得远的那确实你认不全，没办法、 嗯、认不全也没关系，认全的就是把关系处好就行，就感觉印象当中那种人在一块儿吃饭，今天有点不高兴有点摩擦，夸摔个筷子摔个碗，明天还一块儿做饭， 没错， 这种感情还挺好，就是亲戚。 哎，我特想问一下明小王，你们家在聚会的时候、嗯、大概是一个 几百个人的阵容， 对，就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阵容，然后大概会有几桌，然后你们会不会也吃那种 流水席？ 我的幻想流水席啊，什么盆菜呀、 啊啊，那大锅乱炖啊， 就这一些，哎，我就很好奇， 一人一勺子是吧？带着好几个餐盘， 真的是，哎，来听到一首歌曲《少帅》，一个人的狂欢。 是悲伤的，我就算矫情做作又如何，说的再多你也没关心过，往事翻遍的过且过，幽默的人最不懂快乐，强迫自己融入群体的生活，除了落寞就剩落寞。房间里点个蜡烛许个愿，情比情坚，见一次见，对镜子鞠躬，对自己说声抱歉，做梦都是看再见昨天，青春是那开过之后回不了的昨天，如果只剩怀念。 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少帅一个人的狂欢、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一群人的狂欢 啊。对， 一家人在一起，那真的是狂欢，尤其是孩子在小一点的时候， 是 那互相拉扯着玩这个玩那个的、嗯、哈。哎，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这边 我先 你看哪条？你 留一个特别搞笑的留言，他说上学的时候因为淘气找家长，吓得我怕挨揍，我就硬着头皮把我二姨叫来了。嗯、我二姨替我挡枪之后没说什么，还给我10块钱、嗯、让我买好吃的啊，压压惊。他说我都快泪流满面了，现在和二姨还一直走的，我还给他买过貂。 我中午要给二姨打个电话。 买过貂 太可爱了， 你为什么把这个机会留给二姨夫呢啊？ 哎，这个我的二姨当年也是，就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事没事的、嗯、就当我想家的时候，你如果扒在幼儿园的门口看、 嗯、 就会经常看到二姨的身影。 哦， 二姨特别的可爱，没事 爸爸妈妈 喜欢孩子，他不来接你，他没事过来看你。 哎呦， 他不会打乱你们家的节奏，把你就接走了，玩去了。不， 那是真 他会等你上幼儿园的时候，真的就过来看看你，给你递点好吃的。在奶奶家突然有人敲门，一开门是二姨，奶奶家迎来二姨，这事儿不太常见哈。 奶奶 来了以后就过来看看孩子，给孩子弄点好吃的，过来看看，摸摸亲戚走了。 嗯， 哎呦，太幸福了，是不是？ 对， 哎，所以就这些亲戚永远能给我们带来温暖哈。 对，你看这边有一个跟你有相同感受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这边叫郭威烈的留言，他说我侄子从他身上我真能看到血缘的神奇之处啊。有回看电影，我一歪头神奇的发现这孩子看电影的姿势，那个腿的摆放的位置都跟我一毛一样的。 侄子随姑这事儿吧，这不算是封建迷信吧？ 不 算， 不算 这是基因遗传学， 没错， 是这样的。哇，这个侄子随了姑，那是没法没法的。 嗯， 我可是亲身，虽然我没有哈，但是这个我们家另一半啊，他的侄子跟他有多像， 长得像， 说话呀、动作呀、长得呀、性格各种这像了去了。 这真的是血缘， 真的是。然后就是俩人在一起，简直一唱一和的，就跟那啥似的。而且两个人当，尤其是面对到像我这样的一个外人的时候，对他们开启玩笑来，那一个没大没小的样子， 你觉得他们俩真的是一毛一样的 感觉。在他们的面前，我就是一个快要被开玩笑开哭了的小男孩，你知道吗？ 你们欺负人。 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每当夜色降临，就会静静歌唱，要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却用清醒交换呢？哎，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静静地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山水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它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太阳般光洁。那些男孩一次次地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热闹，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When I stand 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gain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When I stand 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他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清醒交换呢？爱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静静地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山水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他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太阳般光洁。那些男孩一次次地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人啊，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When I stand Dan 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gain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When I stand Dan 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Thank you. 的狂乱的年代，我们的身体怎能适合拥抱在一起，去见证这样的爱情，我早已精疲力尽。你脸上尽管挂着深深的泪痕，我的心我的爱还是跟着梦想远走，去寻找另一个生命，他会带上我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And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afraid. 先生、男孩别哭，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那、更多都是笑容挂在脸上， 没错、 啊、 看到小娃说一个村大部分的人都住一个区域哈，谁家办酒席请客的时候就派个代表骑个小摩托带着个小喇叭在前后的巷子转两圈同时大家都来吃饭了哈， 太可爱了。对，这个很像也是电影里的一些桥段， 就那个缝纫机乐队里面哈，我们要开演唱会啊，弄一摩托这一旗子全市都知道、 而且这边还提到说这个特别喜欢去大姨家、然后最爱大姨做的红烧鱼了、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期盼去哪个亲戚家，除了红包的驱使动力很有可能人家做饭好吃， 是 每家都会有一个拿手菜。 嗯， 我当时特别喜欢去三姨奶奶家，除了他们家有小霸王骑楼枪那个游戏机、学习 还有红烧肉呗、 之外还真不是肉，西红柿炒鸡蛋，他们家做的口跟我们家不一样、好比说就我们家做甜口，他们家做咸口，但是做的鸡蛋很蓬松，哎，这个味道口感很棒、每一次去人都知道，上来按两 炒两盘 的量， 一盘放你面前 备一份儿，就是得保证我吃够哈。 多一声叹息，你抬头，学会好奇。鼓楼边水的风筝想往天上飞。

想念从不说话，来不及的再见多喧哗，陪我看大雨落下，潮湿的心滴滴答答，带着温柔又想起你呀，我好想你在起风的夜，长大就要走散啊，你现在在哪里，跟我多远距离，是否勇敢飞行，有没有人爱你，每当我想起你，世界突然安静，你也一样吗，青春有你出席，不是为了让你缺席，好像沿着回忆狂奔向你昨日的晴空，似少年挥手消失在人海之中，长大就要走散啊，你现在在哪里，隔我多远距离，是否勇敢飞行，有没有人爱你，每当我想起你，世界突然安静，你也一样吧，青春有你出席，不是为了让你缺席，好像沿着回忆狂 超收超收 Roger Roger， 所有朋友都在留言，这首歌好好听，好好听， 你们喜欢的 有 长进啊， 对没错，有长进，昨日晴空啊，跟各位来一起回忆一下昨日的美好记忆。说到了就是中午有星光，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12:05，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那些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亲戚啊。好，回来我们看到各位的留言，有一个挺逗挺长的， 你说 我先说晕得乎的这个吧， 啊 说现代的这个社会关系，感觉到朋友更多替代了亲情的关系，亲情这随着居住的距离，您说的一套一套的哈，工作的距离慢慢的淡了，但是我特别认同他说的观点。来这边说，原来看到国外的影视剧很疑惑那些老人为什么要住到养老院，现在理解了。哎呀，真怀念童年的时光啊，我父母工作和居住都在大学里面，一到寒假的时候，父母的兄弟姐妹，也就是他什么叔叔姑姑，因为都是双职工，就会把自己家里的孩子送到他们家，就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全都来了。 对， 虽然那时候家里也就不到30平米，晚上你只能挤着睡，甚至是搭铺，但是依然是最快乐的时光。只不过辛苦了父母七八个半大小子， 七八个 都是这个不招人待见的年纪，而且你想一想，都是半大小子跟家吃，一个半大小子就吃啊，那但如果这么多的话，对不对？ 多肥肉啊！ 可不是嘛，这一个假期 折进去半年的口粮钱哈。 可不， 哎，但是很快乐，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对，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些，就真因为家里边双职工啊，或者说上学进啊，就是一些表哥表弟表妹住在家里边挤在一块儿的时候，其实可能也是因为我没经历过，但那种过程一定是非常开心的， 是挺开心的，因为 玩啊， 对，因为我小时候我爸我妈要上班，就把我放到我舅舅家，然后从小一到暑假寒假，其实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是没办法，总得被送到舅舅家去，我就得照看弟弟，然后甚至有时候呢，搭把手干点家务活， 哎， 那个时候有时候你会不开心，因为没办法被逼迫，就是你不能在家干吃，你得动一动。我说行，那我就给你们擦擦地吧，就趴地上擦擦地，还被我舅舅嫌弃擦地的姿势不好看，擦的不好看什么的。 哎嘿， 对，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有时候偶尔你会想家，你会难受，你会觉得在这里不自由，然后舅舅还逼迫我干活，但是回过头来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很开心，和弟弟每天在一起，虽然你照顾他吧，但是他也带给你很多的乐趣。 没错， 那时候的吵架，你现在回想起来都还挺有意思的。 没错，我那会儿就是经常去小姨家住，就是假期的时候，然后去了以后呢，也是心里挺不好意思的，你跟人家又吃又住的， 哎、 是不是？ 你干点活。 哎，我怎么办呢？ 你眼里得有活。 没有，我看电视的时候坐直了看，我大不了不躺着看嘛，让你们觉得我也是挺认真对待的哈。 让我蜕变，期盼陪伴，不要说动作太慢，肌肉太酸， 随心的计划打算，勇敢勇敢，一起扫描微笑的入场券， 抬头呼吸蔚蓝，星星不会偶然，推开整片天花板，宇宙仿佛在指尖， 这一次要你跳舞旋转旋转，别担心节奏太快，时间太晚， 让所有烦恼负担靠边靠边，和我降落成我的放松点， 灯光点亮 all night， 玩笑如此开怀， 等到 Q 要大声喊，跳出呼吸一二三， Happy Happy Kid 善良，土壤才能盛开快乐的花， 乘着星星的白云， 大大小小聚在一起，我们同光带着同光影。 Happy Happy Kid Happy Kid Yeah， 快来快来看 Saturday Night， 为你为你造神奇的游乐园，我们只要快乐感快乐感。Happy Happy Kid 这首歌曲里面也能感觉到那种动画片里面的快感哈， 采样了很多动画片的那个主题曲的感觉， 没错啊。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关于自己喜欢的不喜欢的亲戚啊。 我觉得大家很会组词，自己造词。看到想改名留言说，我们家里好像和姥姥家的亲戚走得更近一点。 OK， 姥姥姥爷都90多岁了，但是自从爷爷奶奶不在了之后，那边的亲戚联系就很少了，差不多变成了引号云亲戚，分布在祖国各地哈，都是在网络微信里联系的居多了。 是这样的哈，我们这个家里边有几个群，按亲戚的大家的不同的归属地， 有 在 有一个云亲戚组，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在新疆，然后另外一个是在河北，然后这几块的这个不同的亲戚，你发现在北京的那当然是非常常见的， 那是， 然后在河北的呢偶尔也会来，很方便，然后在这个新疆的那边的亲戚呢， 见面就少了， 少一年能有个一次已经不错，一般都是两年有一次也可以了， 挺频繁了， 起码咱 距离这么远，是，那我是没见过，我有很多的亲戚本来我在上海就没见过。这不来了北京，全程云亲戚了，连我妈都快 成 云亲戚了。 你已经是那边的云亲戚，那边也更云了。 我这边的亲戚少啊。 是，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哎，我看到这边关于认亲戚人名的事儿，米小丸就说认亲戚认不全了。说实话，这个小仙女这边同样也会有这个问题，只不过她厉害， 有办法。 她说：“你看，哎，我被这个大家族亲戚待见的最大原因之一，是因为我能对每一个长辈的亲戚的称谓全都记得住。大家族指的是姥爷那一辈的， 老爷的兄弟姐妹所有的分支、嗯、啊，包括这个这个就什么舅姥姥、舅姥爷、姨姥姥、姨姥爷这几个、嗯、哈。然后他说，我妈后来问我说，你都没见过，你怎么能叫得出来呢？ 嗯， 我说姥姥门前舅舅多。行，看着差不多年龄， 这老话有道理。 长得又像的那就是舅舅、嗯、直接能叫出我名的那就是姨，其他的就是舅妈姨父，好认、 哎、 上岁数就再往大一辈叫、 嗯、 屡试不爽、哎、真厉害。 对，所以他说他小时候压岁钱比别人多是有原因的。 真的是啊，你看我当时就是姨姥姥二姨姥姥三姨姥姥、 嗯、 这长得就是一样一样的、 嗯、 啊。老姨姥姥呢一看年纪小，然后同时在家里边是特受宠，过来以后跟谁好、 嗯、 那一定就是老姨姥姥。 嗯 啊，再之后怎么分之类的，确实是你能摸出一些端倪来。 对 啊，就目前看他留言的话，证明什么舅妈姨父之类的、 嗯、 你们需要努力啊，以后见孩子认得清楚一点，热情一些好不好、 嗯、 啊，这个姥姥有令，让你们继续加油啊。 将军令， 吴克群将军令。 我知道对与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与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是个小兵，我绷紧了神经，在战场上拼命的听谁的发号司令，将军的威信的方向分不清，西方人年轻他全都听，不同的肤色说不同的话语，的相同的节奏有不同的旋律，自己的文化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的舞台由我们自己定。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将军最流行，他全身的冰冰是西方人眼睛，忘了自己前世归心，那满口 check out 的想叫他 get out， 我是个小兵却乐天之命，在你的世界学你说 ABCD， 在我的土地对不起清楚话语。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群的一首《将军令》，我们这边刚才有朋友提到说什么风太大，是不是要一首歌把它停下来、 啊？那我怎么只想到孙云的《吹啊吹啊》的叫放纵，就想到这首歌， 还想到王和野的《大风吹》。 哎， 就都给你吧，好不好？ 好， 我们先送王和野，然后你需要的是《急急如律令》，我们这儿没有哈。来， 让风吹得更猛烈一些。 是啊。

在的想念，还不说在乎，浑身结束，想要逃出，却什么也留不住。当时间不为谁而破例，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很难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留 正午有星光，回来以后我们来聊一聊那些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亲戚们， 都可以啊，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也可以。 对， 这边看到一个不喜欢的红尘千雪的留言说，最喜欢的亲戚发自内心的关心，最不喜欢的就问老多问题了，你现在什么工作呀，拿多少钱呀，怎么不回来呀，哎，那钱在家花着多带劲。 对，就是每次听到说那钱 替你拿主意，还 什么在家花着多带劲啊，或者有一些比如说亲戚的孩子在国外生活啊，就说哎那边东西便宜啊，那边东西贵啊，那边怎么才挣多少钱啊，什么东西都要换算成人民币，就所有这些我觉得就认知上的差异， 你没法解释， 你解释不清楚，你跟他讲说好这个东西再没法拿回来花，拿回来又是怎么样，你说不明白的干脆就算，咱就少说话就行了啊，然后或者编一个理由，编一个结果。你好比说这边哥大爷说，好多不常见的亲戚见面就问你在哪儿上班啊，挣多少钱啊， 哎呦， 哎你就说一个不符合真实情况的，完全可以。在哪儿上班啊，我在一个什么特厉害的地方上班啊，或者在一个不起眼的，一般咱都往好了编哈，挣多少钱，一年也就几百万，这之类，你就说 把他说晕了， 说完了以后你说到他不敢再往下问，其实也就好了， 是个办法。对， 因为有些时候你就看他了解你到什么情况了，因为有些时候你如果说一个不上不下的，他一定过来踩你一脚， 没错， 对吧，就你说个下的他过来还踩你一脚， 心态不好的亲戚就这样， 你说一个上的，就是也是正常偏上的，他会质问你真的假的呀，你说一特不着边际的，他知道你没有诚意聊天也就算了， 把他吓坏了。 对对对， 有些亲戚是很烦，贼着你问，你知道吗？什么时候结婚呀？什么时候生孩子呀？老大多大了呀？老二什么时候要二胎呀？哎呦，什么时候响应国家号召要三胎啊？ 太累了， 是， 真的是。 这是很多人不愿意凑热闹的原因。 就是反问他们家正确的方式，你家孩子呢？对不对？他怎么样啊？ 你们什么时候二胎呀？ 就是啊，当然人家过得比较好的就算了。然后这篇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泪落心田说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无论是什么事儿都会指向我的亲戚。 哦，最后就是反正拿你对比， 无论什么事儿都指向我，拿你对比，是哪种对比？ 比如说，哎，你哥哥一个月赚2万，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呢？ 3万呢？ 你哥哥生二胎了，你呢？ 3胎了呀，就全是这种，是不是？也挺好，对吧？指向你，咱家谁这哪个孩子混得最好？他， 我。 思念跟影子的伴，我已经变了常。 一提到家里亲戚问这问那的，好像又激起了千层浪、 啊，大家打开了话匣子， 又想开了。不过这些亲戚问的问题都差不多， 是、 啊、说这些亲戚就不聪明，是不是？你指手画脚有什么用？谁都知道这话说出来让人烦，对吧？但是你还往外说的话，他也许出自于真是自己想关心别人， 没错，他搂不住。 但最后他出来这话吧，就这样 起了反作用。 哎，这种人还是占大多数的。其实很多人都是，他惹急了以后，他告诉你说没坏心啊，没坏心。 嗯， 确实也是嘴笨哈。好，这个不是我亲戚，我说一些这个不太敬重的话哈。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还有哪些很有趣的。我先说一淘气的吧。 好， 金豆豆这个说，小时候去农村某个亲戚家过暑假，他们家猪圈上有个马蜂窝，哎，我就拿了个麻袋挖了两个眼睛啊，窟窿套在自己脑袋上，用竹竿照着马蜂窝一顿捅、 哎、 迅速蹲下，马蜂出来没找到人，然后就对着他们家猪圈里的小肥猪、一通猛蛰，可怜的猪猪被蛰惨了。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他们家了、 他就是亲戚，如果在听节目他可能会点名你啊，我最不喜欢的亲戚当年捅了我们家马蜂窝， 没 自己没事儿，那小熊孩子 啊，对，谁过来留个言，是不是、当年我们家这个有一个过来把我们家马蜂窝捅了、 确实挺淘气， 挺好玩的哈、对，然后还有很多其他有意思的一些留言， 有看到一个比较好的亲戚， 是的、 这 边说时光雕刻，最喜欢舅舅， 嗯， 东北回舅舅家好吃好喝招待，哎，这是不是说过了？然后 说 待一个星期，哦，好，待一个星期就长肉长胖了，哎呦，他们家真是好吃好喝，那看来哈、也有那些好吃好喝，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的。小阿哥过来说了，说这个我最喜欢我大姨大姑，做的肉饼啊，那个肉馅儿啊 香， 做熟了以后拿起来成片儿，瞬间我们就不太懂你什么意思了。 什么叫成片儿？是那个肉馅儿薄，饼皮儿也薄，是这个意思吗？ 就我觉得有可能， 那也不能片儿 啊， 就是你起来以后本来是一肉饼，结果做出来像是印度泡饼，是吧？就看起来了以后就里边抹了一层 有肉吗？ 真的是吃的全是面啊，味儿在呢就行啊。我可好吃了，每次去都给钱， 还给钱？ 还是你去哪家饼店认了个亲？你这跟我们解释解释好吧？仍然后继者， 谁比较起来痊愈的比较快？等你的身边开始有另一个人存在，我很心安，庆幸你人生的后来没那么埋汰，比起我来如此的精彩。谁赢或谁输，看当时的状态，感情的世界不用去比赛，任何人投入起来都像是一根香海，不用太奇怪，在流逝时光里总有个人等待，好像那时我们都在，当时的事都记了起来，时间真的像是长了脚的妖怪，时光里总有个人等待，好像那时我们都在，当时的事都记了起来，时间真的像是长了脚的妖怪，跑得飞快，好像后来我们都离开，各自生活在喧嚣未来，当时的遗憾在回忆思念的某些 像是成了脚的妖怪，跑得飞快，好像后来我们都离开，各自生活在喧嚣未来，当时的遗憾在回忆肆虐的某些时段重新打开。 这边我们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关于肉饼的解释啊，到中午这点了，聊聊肉饼倒是挺开胃的。 聊吃的他们开起劲了。 宝贝儿嘛，好比说这边雪孩子说，今天中午吃的肉饼，肉饼馅儿就是成片的，肉质紧致啊，那就特别像什么某家肉饼，他们家就是这馅儿砸的扁，但是你别说，很入味儿哈。 一片一片特别香，闻着。 对，然后还有飞进这边提到说，估计小蛙的大姨大姑知道小蛙只喜欢吃片片。不爱吃馅 儿，馅儿给我。 每次都给小蛙的饼先开个口啊，小蛙一看，看着被夹走的肉馅都是一片一片的，闻着， 光闻怎么够？ 特别的香。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啊！怎么说的我开始流口水了呢？ 该去吃饭了。 中午是不是要吃个肉饼之类的哈？好，可怜了小蛙了哈，别瞎解释啊。哎，我也希望各位回忆起来，我们更多的都是开心的一些回忆哈。 我们偶尔说到说有点不喜欢，其实只是微微有点吐槽， 可不 是，而不是真的不喜欢。你知道亲戚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啊。 没错，有些时候当然了，也是远来香，再见面的时候依旧第一反应，咱们还是心里边觉得很亲。 是， 这也是天凉了，然后这个再过个几个月又该过春节了， 又该见到所有的七大姑八大姨了。 提前该背上背上，串串亲戚串串门的，是吧？提前先看看人家去，再之后一家聚群的时候，告诉你见面全是好话。啊，你看人家孩子多懂事，给我拎着这个，刚准备起嘴问，哎，这个今年功，算了吧，拿人手短，吃人嘴。好，祝各位开心，接下来的全新的一周正式开机以后，都能够保持一个元气满满的状态啊。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明天跟各位再见， 拜拜， 拜拜。 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什么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清晨的泉流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清晨的泉流水。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预热双十二优惠让利，提前享受双十二，送积分再立减，尽在11月28号至11月30号，新老会员来电全场商品立减20元，同时再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5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不快来享受折扣？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那今天呢为大家献上的是天福号的老北京风味的大礼包啊。 是的，天福号来了，这天冷了，要吃点肉了，身上要暖和，要加劲儿了，怎么了？天福号来了。 对， 对不对？好东西真的来了。 哎，说到这个熟食酱货啊，咱还真的别乱七八糟的瞎买。 哎， 要吃咱们就吃天福号。 天福号到现在为止283年的历史，1738年来自山东的刘凤祥刘师傅在北京落地生根，创了天福号的字号。 当然，在过去呢，吃天福号都是一些达官贵人，啊， 吃得起 有钱的人。那现在呢，已经都飞到我们寻常百姓家了。 对， 如果想吃的话呢，咱们今天这个组合这个价钱，您就能够接受。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给